马加伯上第十四章。172年，德莫特流王调集军队开往马代，以求获得兵源，好与特里峰决战。波斯和马代王阿尔萨格听说德莫特流已侵入他的边境，就派遣自己一员大将去活捉他。这位大将前往，击败了德莫特流的军队，将他捉住，借到阿尔萨格王前。阿尔萨格将他囚在监里。席梦执政期间，犹太国泰民安，他只谋求自己民族的福利，因此对他的统治，人民心悦诚服。他的荣耀一生长存。除此荣耀外，又占据了约培，建为海港，辟作通往海岛的口岸。他开拓了本国的疆域，全国都在他权下。他安置了大批战俘，征服了格泽尔、贝特祖尔和耶路撒冷的堡垒，除去城中的不洁，没有人能抵抗他，人都平安耕种土地，土地按时出产，平原上的树木依时结果，老者闲坐街头，众人谈论公义，少年身穿圣服和军装。他为各城储存食粮，用防御工事巩固城池，因此他的名声传遍了天涯地角，他使本国得享平安，以色列人皆大喜欢，每人安坐自己的葡萄树及无花果树下，无人前来惊吓。那时国内敌人已经绝迹，列王已被击退，凡国内低下小民，他都予以扶持。他寻求法律，而铲除一切恶徒败类。他尽量使圣殿壮观，增添圣所的器皿。罗马人及斯巴达人听说约纳堂死了，都很哀伤。他们一听说他哥哥席梦继任做大司祭，掌管国家及各城邑，便用铜板给他写信，重新与他缔结友好盟约，就如从前与他弟弟犹大和约纳堂所缔结的盟约一样。这信就在耶路撒冷会众面前宣读了。斯巴达人送来的信抄录如下：斯巴达人的首长及诚意，祝大司祭席梦、各位长老、司祭及其余犹太人民兄弟们安好。你们派到我国来的使者，将你们的光荣与尊威一一告诉了我们，我们对他们的光临都很喜欢，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也都这样记在国会大事录上。犹太人的使者安提约古的儿子卢莫尼与亚松的儿子安提帕特来到我们这里，为与我们重订友好盟约，百姓对他们曾予隆重热烈的欢迎，且将他们的话记载在国会档案内，为给斯巴达人留作纪念。我们也将这文件的副本给大司祭席梦呈写一份。此后席梦又派遣卢莫尼赴罗马，他带有大金盾一座，价值约1000米乃，以便与他们订立同盟。民众一听到这些事，就说：我们要怎样感谢席梦和他的儿子们呢？因为他与他的兄弟们以及他父亲的全家都表现了英勇的行为，打败了以色列的仇敌， 给以色列奠定了自由。于是他们将这些史迹刻于铜板，签在西翁山的石柱上，其原文如下：172年厄路尔月18日，大司祭席梦三年，在阿萨拉莫尔，有人在司祭、百姓、民众的首领及全国长老盛大集会时，通告我们说，当国内在不断战争中，约阿黎布的后裔马塔提亚的儿子席梦和他的兄弟们，为了支持并维护圣所和法律，冒着性命的危险抵抗了民族的仇敌，使自己的民族获得了莫大的光荣，在约纳堂统一自己的国家，做了他们的大司祭，归到他亲族那里之后，犹太人的敌人便企图进占他们的国境，伸手侵犯圣所。那时席梦起来为自己的民族而战，花尽了自己的许多钱财，装备了自己人民中的勇士，发给他们粮饷。他曾在犹太各城邑，并在犹太边境上的贝特祖尔设防，敌人从前曾在那里储藏过武器，所以他便在那里派了犹太人把守。他又巩固了靠海的约培和位于阿佐托边界的格泽尔，敌人从前曾盘踞在那里，所以他就派犹太人居住在那里，凡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给他们预备了。民众见到席梦的忠诚及为自己民族所获得的光荣，便拥护他做自己的领袖和大司祭，因为他行了这一切事，因为他对自己的民族持守正义与忠诚，因为他想尽一切方法高举自己的百姓。他在世时，凡他所行的无不顺利。他将义民从国内赶走，又赶走在耶路撒冷达卫城内为自己建造堡垒的人，因为他们时常从堡垒里出来侮辱圣所的四周，侵犯圣所的圣洁。他派犹太士兵在堡垒里驻守，为了国家与城邑的安全，还巩固了这座堡垒，更加高耶路撒冷的城垣。为此，德莫特流王也委任他为大司祭，将他列为自己朋友之一，加给他很大的光荣，因为君王曾听说罗马人称犹太人为朋友、为同盟、为兄弟，又听说他们曾热烈地欢迎席梦的使者。犹太人和司祭们都喜欢席梦常做他们的领袖和大司祭，直到一位忠诚的先知兴起为止，也喜欢席梦做他们的统帅，要他管理圣所，要他委派人员执行政务，管理疆域、军械与堡垒，喜欢他管理圣所，所有的人都听从他，都以他的名义书写国内一切公文，并且使他穿上紫袍，戴上金饰，无论是平民或司祭，不得废除上述任何一项。他出的命令不得反对，没有他的许可，不得擅自在国内召集会议，不得身穿紫袍，头戴金冠。若有人反对此事或违反其中任何一项，便是犯罪。全民众都赞成给席梦按这些话实行的权柄。席梦接受了，也乐意做大司祭，做犹太人及众司祭的统帅和元首，主理一切事务。 遂命人将这篇文字刻于铜板，嵌在圣所墙壁的显明处，并将副本放在银库里，由席孟及其子孙保管。